锵锵三人行，今天王老师和文道还得在这儿。咱们这个昨天聊的口滑， 昨天那个我想起来有一件事啊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那些我们昨天说从这个朝鲜战争战场上到台湾的那25000人啊，那25000人不是都刺青吗？刺青这个刺青，你想想看是多悲惨的一件事，特别是在今天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他怎么悲惨呢？前几年就出过一些事儿，就那些老兵。他以前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70年代80年代看到那个东西啊，大家叫荣民，就荣誉的人民嘛，老荣民嘛。那么在民进党上台之后，这帮人比如说留着刺青，你到这个什么中正纪念堂去玩啊、去散步，有些台湾民进党的坚实的这个铁杆支持者一看就骂、你们这些老乌啊，如果敢滚回大陆去了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但你看看这个刺青现在变成一个羞辱，变成一种羞辱，就是你是一个外省人来欺负我们。但是问题是他你有时候叫他们回去，很多台湾人叫他们回去，他回去哪呢？看他能回去什么地方呢？ 背井离乡啊。 对，他背井离乡的，而且呢他在台湾也住不惯。比如说我小时候那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就看那些眷村的朋友们啊，他们父母最喜欢，那些父亲啊最喜欢说什么，就是什么东西还是家乡的好。比如说江西的，比如说江西的那我们的桐油啊，那叫什么什么什么，就多好多好。然后就台湾东西什么都受不惯，总是想回家，总是想要将来要回去。等到真的开放探亲了，然后回去一趟，回来之后 没事儿， 又回不去了，知道回不去，然后就回来都很沉默，都很沉默。 国民党部队啊从山东撤退的多，因为山东那青岛啊，当时是最后才沦陷，他从青岛海军都走，从东北也撤了不少人，东北的营口也是最后，就林彪、辽沈战役，营口跑了2000多人嘛，所以他山东老兵多。 没错，你看我上次去台湾哪，我就有一种 特别的，好像邓丽君他们都是山东的， 对对对， 林霞就是 林霞山东的、 就是。我就上次去台湾，我就感觉啊，真是那句《红楼梦》，就反认他乡是故乡。哎，火捷运上碰见一人。跟我讲山东话，因为我也是山东人、说说当年什么也对，他的爸爸也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。哎呦，我那种又熟悉又陌生的那种感觉。 我在那碰见王正芳一口北京话，完全是北京人，太逗了。 跟你的北京话一样。 我跟他比不地道啊。 你这是新北京话。 我是新北京话，我加了好多流里流气的东西，痞了痞，他们字正腔圆的。说的好听，包括吕燕，就那个就在好莱坞那边拍戏的那女的，她也是解放前的。 真是听说你后来到美国又碰见这么一些也是当年国民党的军官子弟。 我们当时他们在湾区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啊？搞 AK-47 往那儿 啊，搞军火呀！ 那时候美国刚定了 AK-47， 原来是可以进口，说它火力太强了，比他们警察的火力强，就不许再进。 怪不得拉登们都用这个。 结果呢，有一个东方歌舞团那一帮孙子在塞班岛开妓院，后来挣了钱跑美国去了。 有这事儿吗？ 你当然有事，我都认得。 东方歌舞团，因为 我原来 专业对口嘛，这个 歌手我就不说是谁了，就我因为我媳妇原来是东方歌舞团。 对对对， 他当然湾区那儿有一帮北京孙子在那儿开警卫公司，他们想把这儿拍成一电视剧，专门开一车牵着狗就来了。那天我们那我在山脚国住的时候，说打一辆车，有一哥们那车我们旁边路上不能停车，说晚上停你院里就行。我说来吧。竟然是我们北京一傻哥们儿，当年那是骗了钱回来。一看，我说这孙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就曾文沃他表哥家进来以后，他说我们那儿叫拍这么一电视剧，就给我讲这故事，就是写《甜蜜的事业》那个导演叫那编剧叫田什么那女的，在好莱坞也跟着摊儿晃。他们说这帮北京同乡会凑一笔钱拍这个，他们这个刘洋浩咱这哥们在旧金山湾区。因为国民党上校在那儿开饭馆，他们就没事在那儿待着。 咱开妓院，人开饭馆。 然后呢，美国烟酒火器管理局来了一个探员，秀他们说谁能买着 AK-47 啊？美国不是经常来这套吗？ 对对对对， 这俩傻逼接茬了，说我们能搞着啊？咱就不说中国谁了，勾了中国一特别大一个卖军火的那公司，运了一船 AK-47 去了，去还火箭筒运到旧金山去了。但是呢，他是目的地写的是南美。所以烟酒火器管理局这密探呢，又得秀他们把这武器进市里才能逮他。 嗯， 因为我在港口，我是过路，我没往你这儿运嘛，没犯你的法。那这帮傻妹听半天，让人给蒙了以后，把那枪搁在后备箱，拉进旧金山湾区了，咔嚓就被烟酒火器管理局给摁了。摁了以后，当然就开庭准备审他们嘛，就是国共合作，因为自己折在那儿了。 国共合作， 那个国民党上校开饭，那饭馆说没法开了，天天的白人就来骂你们，这干嘛呢？这还开的一个挺好的一富人区。 哎，你说这国共合作，你们碰一块聊天聊得亲吗？ 亲， 我就跟台湾人在那儿，跟台湾人跟上海人亲，跟香港人不靠谱， 嗯， 不爱听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，就是对不起啊，那个就是那个，因为香港人特别讨厌，说实在我严重讨厌香港人，就香港有很多人啊，你不就是一上人吗？ 对， 你他妈什么太平绅士啊？你们他妈冒充什么贵族啊？英国贵族怎么了？那他妈诺曼公爵去的时候，你们家就是一帮土匪吗？杀人犯？ 嗯， 你们在那儿搞他妈的，你们后来假装给事儿逼似的，你们假装是贵族，操你们再学了他们，我就特别烦这种人，就是，他们西完全是鲁迅说的西仔， 啊， 假装他们家特洋气。觉得你大陆人特土，去你大爷的吧！你们他妈那帮华侨在旧金山那些地方老唐人街，你们俩土成什么样了？你们 对， 那他妈饭馆脏的，全是油腻腻的。我当时坐小台北，小台北全是台湾人，讲国语，讲普通话。我们那老吃饭小饭馆就是一德哥开的，对不对？德哥还帮着盛饭，德哥都特亲切。谁德哥不吹牛逼？吹牛逼的是那些小弟，就我们那儿有，就越南华侨去那儿的越青帮， 对对对， 还有华青帮，那会儿整在那儿争夺地盘，就经常在饭馆这砰砰一通开枪， 对对 对, 对， 高中 party， 对， 互相开枪，因为越南那帮孙子也特猛， 对， 他从越南打过仗出来的嘛， 对 对, 对， 然后那时候在高中里，就是帕萨蒂娜那高中就发生过一次枪击案，就是互相不忿儿嘛，就把 AK 四就冲枪端出来了，就在那个洛杉矶不是有个 Valley。那个山谷大街嘛，那块就好多中餐馆，在那儿打，但是不打平民， 对，都是 他们 性， 对， 他们互相 打， 他 帮派 互相 打， 对，他们互相打， 所以经常那块经常有，就我们那儿经常有警察就进来了，就看你们都是什么路子，你们这都，因为那儿你们交水电费就能买枪， 对， 谁都有枪，我都准备买只机关枪搁屋里呢。 怎么王老师到哪儿都能碰见这，他到哪儿都能找着他组织是吗？ 是 怎么我们去美国一个这种人见不着？ 你得住那儿， 好家 AK 四，你得住那儿， 你住在卖 AK 四十七总部是吧？ 不是，他那枪店有的是 啊， 商品贸易就有枪店， 那是合法的那种， 合法的，美国是合法持枪。 嗯、 我跟你说，为什么美国取缔不了枪？他宪法规定，公民有枪拥枪，政府臭来劲拥枪，他有公民不服从原则。 对， 两亿人民有枪，你政府敢胡来吗？所以你出点刑事案件，这都是小事儿，不怕这个。 对， 你政府，美国的所有的注释就是限制政府，因为政府权力大，他会太无法无天了。 对， 所以这是内战，美国是民兵起来的。所以你现在想禁枪不可能，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。就谁为什么美国没有入室抢劫？你敢进来打死你活该。 对。 美国的自治传统，因为你想想看，美国在独立之前，它就已经是半自治的一个小社区、小州里面的这些殖民社区嘛。然后当时他们就很强的感觉，就是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。 对， 这个武器呢，现在我们常说国家是垄断暴力嘛。 嗯。 那么他说我不让你垄断，说你有枪我也得有枪，就我得自卫。那么所以现在美国不是有些民兵组织嘛？这种民兵组织就是极右派。所谓极右派就是反对联邦政府的， 对对 对， 对，你说这，我想起他们最近 就他的 FBI 什么，你不能随便进屋， 对， 进屋打死你，你不必须亮你的牌照。 所以你像美国，他们就说现在聊那大国崛起的嘛，我倒也看了，哎，我倒发现一点呢，就是所有就曾经的大国到现在还挺好，还挺牛的，和那种曾经的大国到后来崩溃了或者什么的，我倒觉得有一特点。就最后不成了的那些大国啊，都是不拿人当人的地方， 是 就是泯灭个性。你看，所有你像英国、荷兰，人现在也不错，曾经，但是这立国纲领一说，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，对吧？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侵犯，都是这种东西，好像才能长久啊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像我就说这个，德国。日本、苏联，这都曾经的大国，很牛，但它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所有人都得一个模子。 我跟你说， 没有什么你个人的东西。 我跟你说，就是人欲歧视人，人必歧视他。 对， 这是一个道理。就德国，你看，我认为希特勒他搞这复仇主义。 嗯， 我认为他歧视犹太人，老是说我认为是什么呀？奥匈帝国的时候，他对犹太人宽大的。 对， 那个十六世纪，那西班牙有一次。宗教，他们原来把犹太教认为是同门宗教，是不迫害的。后来因为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 对， 十六世纪的时候不禁止你担任公职，但是沙皇和波兰迫害的厉害。 对， 奥匈帝国在十九世纪一战前，包括德国皇帝是保护的。 对， 他排犹并不厉害。老实说，我认为希特勒排犹有一个很重要原因，他是跟共产党争夺群众。共产党那时候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特别厉害，在一战后期他们是起义的，好多国家是 那个希特勒出来，他们要争夺群众，你必须用最简单的口号。 对， 你比如共产党，他是阶级，有钱人是坏人，他说我得了，犹太人是坏人，群众马上理解。 对。 这样他就把德国左翼都给搞掉了。 对啊，对，这是最危险的。所以一个社会，我觉得最危险的东西就是民粹主义，就鼓动群众。 对， 这鼓动群众就是帮他们制作一个假的敌人。那人其实也没什么。 群众绝对是要么是暴民，群众绝对不靠谱，人民严重不靠谱。嗯，希特勒就是人民选上去的，就是那些所谓爱国者，实际上是民族极端分子。希特勒是他们选上去的。日本东条英机，他们在中国是爱国者，在德国就是纳粹，在日本就是军国主义。 对， 所以这还是他说的那个，就问题谁是人民呢？人民都是一个个的人呢， 人民特别容易受极端分子的操纵。 我也挺困惑，因为我也曾经有很长一阵儿也给人忽悠，有些东西听起来当然你也觉得没什么不好，人说比如说胸怀天下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我觉得我最近有点醒过来了，就是说好比你说位卑，谁给你定的位啊？我干嘛就卑呢？我凭什么就卑？是你自卑吧。再者说，喊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，这里头可也有这东条英机啊，也有希特勒，也有文天祥，也有岳飞。 就你们那天拿人烟那孙子，他有权，他肯定谁抽烟我杀了谁，他一定是这人。 就我怎么分辨是吧？我怎么分辨？所以这个独立思考， 我觉得就是你看啊，你看我女儿在美国上学，她是这样的分的：非暴力的，耶稣基督、曼德拉、甘地、还有马丁路德金，这是一溜，那一溜是谁啊？斯大林、希特勒。还有咱们的毛泽东，咱毛泽东不合适了，毛泽东三级开， 这是资本主义， 他就是啊，他就分暴力和非暴力，他按人类历史说，耶稣基督，所以北村冒充什么基督徒，打你左脸你捂左脸，耶稣基督那爱我觉得特别伟大，我想了想我做不到，就是说就是爱你自己的敌人， 没错，打左脸把右脸给人家， 我就是你看，我想要有人害了我女儿，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是我没法爱他。是吧？我可以不杀你，我也可以让你自由。你悔过就可以，或者你不向我悔过都行。我可以不复仇，但你让我爱你，我怎么爱？那太伟大。 可是问题是，做到那一点之后啊，那种力量就很大。你比如说像甘地啊， 对， 你前的时候看甘地的那个传记，你觉得最感人的就是，比如说他不是带着20000印度人跑到海边去私采那个盐矿吗？然后几排这个英国兵在那边把守，不让他们过去。然后他们这些印度人呢，就在甘地带领下是排好队。一个一个走过那个关卡，过一个那个英国卫兵啪就打一个打一个，血流遍地，然后呢，但是打到手软，然后这些印度人我也不暴力，我就走过去，我就是要走过去，然后我也不跟你作对，我也不杀你，不怎么样，人明明比你英国人还多，结果这个镜头，比如说这种事情传到英国之后，是英国人自己受不了，就英国老百姓看了之后，我们怎么能干这么样的事？ 我惨给你看， 对，他说好家伙， 我看你心疼不心疼吗？ 他这种道德力量能够大到一个程度，就让这个英国是自己说，哎，我没办法干下去，我受不了了。 他士兵会放弃。你看在越韩战的时候就特别逗，就五次战役，我们志愿军不是人打回来了吗？这个就不是长津湖战役的时候，那个志愿军九兵团围住了美国海军队两个团在长津湖冬天，但是我们火力不行，这两个团架着机枪往外打，其中有一个机枪手打最后不能打了， 怎么不能 说这是屠杀，这不是战斗， 因为人家是 因为我们这往前冲，太子通道全给扫这儿了，他打最后自己打到手软，我们不能再打这仗了，就是那个就是人杀人是有限度的， 没错。 对， 你说那个时候德国打苏联刚刚进去的时候，有一德国兵后来回忆说嘛，苏联的兵都没枪啊，没枪，一群人跟团体跑啊，在战场上又得往后边多战队机枪打着往前跑，那这都没法打了。 你知道二战时候苏军多少俘虏？700万俘虏。 说是一入苏境就100万俘虏给全。 乌克兰那时候那会儿骑马呢，被那坦克部队一围，怎么打呀这仗？那个就是他们苏联那个内战时期那个英雄，那什么元帅啊，伏龙芝，什么他妈乱七八糟，还有后面那弗罗在乌克兰大概就赫鲁晓夫和那个弗罗西洛夫，还骑兵呢，还恰巴耶夫呢，那个就是那个德国的那个坦克部队那个司令叫什么呀？那来这儿你怎么冲啊？ 没错，这个兵器差别啊，你像德国当时进来啊，就是坦克一条路往前一冲，再往左右一包抄， 坦克 就把你这俘虏 坦克和俯冲轰炸机， 对， 他第一次把这个叫步坦步的陆空协调打这个，那时候你像咱们国家那军校，我们军校都是带部队的， 你这样一个军官要学这个团进攻，那是有部队配合你的，有连队，有坦克，但我们这个步空协同少。 嗯，所以我说你就说这教育对人影响，你看他小时候是军事训练部的，他知道的内情多， 所以我比其他军， 你知道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给我带来一什么噩梦呢，就是说我到前两年说宣传抗日战争的那时候，我才明白一个那么幼稚的道理，说哦，原来打仗这是要比兵器的， 当然 要比国力的，要比实力的。因为小时候感觉就像现在有电视剧还拍呢，拿着三根梭镖追的，拿着三八大盖的日本鬼子哗跑，然后噌扔出去给日本鬼子穿一透心凉。我一直觉得那么打日本鬼子的，我到现在才知道是要算经济账的。 靖国神社我去过啊，日本死的每一个人都在上头，就240万人，从他们明治维新到现在。你看我们统计他的死亡人数对不上。 那怎么，那是意味着什么呢？ 我们每次打一仗完了以后，部队报打了多少人。我们，你看我们报的是我们在抗战中歼日军52万。那国民党部队报的更多。你比如说台儿庄我们报就是1万多人。嗯。那国民党那边报都10几万啊。平津关我们原来一直说3000多，其实就1000多嘛。 所以咱这民族可是惨烈啊，一般都是 消耗， 歼敌8000，自损10000。 所以那个日军在抗战中，大概我印象里，在那个太平洋战争前，大概就18万，跟国民党正面战场都算上。嗯，伪军，我告诉你，伪军说我们歼灭抗战中歼灭了150万伪军，伪军说的，你看汪伪投降的时候，华北东共就20万伪军，因为国民党投降这么多部队，那个南京政府就那么点伪军。那没都让你歼灭了，你这都瞎说呢都。 这个王老师可以写军事史了。 因为我不 能去一下广告。 我们看的都是那个军队的原始的。嗯、 对对对。 那毛泽东发的电报，你先弄。 咱先走一广告再电报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八路军刚停。 哎，文道有什么感慨？ 那我就说小时候，比如说我看那种关于抗战的历史啊什么，不过我就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。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的，真的。 蒋介石说 不要抹杀我， 不是我说 多少在后方也起了点作战。 打过几仗我都没 说。我说我小时候我没听过 啊，对对对， 没听过，你知道吗？ 咱们互相都说对方没打仗， 对，就是那样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家里头或者是眷村里头或者学校里头教的都是。共产党干什么？共产党就是扯后腿的，对， 搞摩擦， 对，有耳不及，说仗都是我们国民国军打的，都是那么学的。 是是是。 但是其实中国人呐、啊、都很像，我就像我那天听他说的，这孩子们，你看他挺纯洁的吧？ 对。 你看他在同样的军事气氛下长大，议论的都是。 你知道国民党的部队叫什么？叫国民革命军。 对， 北伐的时候那是俄国人给训练的。 对， 那后来那个苏联那个元帅也是在远东当司令， 对， 后来肃反给枪毙掉的。我们在我们这边叫加伦将军，他黄埔军校完全是俄国人装备的。 是是。 北伐的时候，所以湖南别吹牛逼，湘军打仗不靠谱。 是吗？不是。 他们叫 人不要命， 见他们的鬼。 打不过。 他们在北伐的时候，他们叫第八军。嗯。打的陶行知就是湖南人啊。嗯。你守南京守住了吗？嗯。瞎了吧你们？ 那不打太平天国？ 湘军叫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。曾国藩有一句话压死他：满洲家奴。 嗯，满洲家奴。 当然了，我是满族人，你不是满洲家奴是什么呀？太平天国一个天国，太平天国你知道死多少人？死7500万人。中国那时候才4亿人，死的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多。太平天国这帮孙子是乱杀人，你湘军没杀人啊？我看里头至少有3000万是你杀的。 这个战争、啊， 所以你甲午海战谁打败的？淮军啊，李鸿章的部队吧、啊？嗯，你们吹什么牛逼？你到天津去办教案，你曾国藩傻了吧？曾国藩叫曾剃头，曾屠夫。嗯，你们他妈的装什么他妈名将？你还不如彭德怀呢。彭德怀带着联合国军在美国，在朝鲜跟韩国人也是吹牛逼。说实在的，南韩叫他美叫他志愿军完全打垮了，他不跟美军混合编队没法打。北韩叫美军完全打垮了，仁川登陆。 对， 所以七一八国团杨玉才一个排就给你把团部给打了。 哎，那你觉得中国人牛的将军是什么呢？ 彭德怀是牛。林彪是牛逼的，嗯， 对， 林彪牛逼，刘伯承是苏联留苏的，嗯，林彪是军精算师， 对， 他打仗前他是把所有棋都算好了， 对，是， 所以他打的全是占便宜的仗，他没吃过亏， 是是是，说他跟彭德怀不一样， 彭德怀是打勇仗， 打硬仗， 就他有这个勇劲儿，嗯，但是说实在，朝鲜到最后为什么不打硬仗？第四次战役他没准备好，毛就非让他打， 他就一路打过去，结果李奇微那时候刚来，那会第八军范弗里特翻车死了。李奇微来先坐飞机侦察，这说这共解志愿军怎么打七天就停呢？我正跑着跑着他不追了。后来说咱飞机给他补给线怎么没炸断呢？后来发现他还背着粮食和子弹，打到第七天没子弹没粮食了，说只能停。啊、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李奇微就是那他妈101空降师师长啊，在他妈的那个在这个跟巴顿打那德国的时候，那被他妈围了嘛，在那个什么战役里，德国人让他投降，他说呸，我不说的不是不，我说的呸。 在荷兰那个地 方、对，特别猛的美国将军。完了，志愿军那彭说我们还得准备一个月，毛说你啊就一毕其功于一战给他们美军赶下海去，集中了他们恨不得十个军去，哐哐就打，就。李奇微说咱先撤，一直把撤到37度线，汉城都丢了嘛。撤到第七天，坦克机务车混合编队沿着公路全线反击，他们家没子弹了。 哎呦，你看他讲这乐的。 雪白雪红写的就是这个。 对 对。 那不雪写的是东北的 事。 那美国还出一本书叫漫长的一天，漫长的战斗，讲朝鲜战争。就我说的好多那个美国军兵都不打，因为不打枪，军法从事，军法从事我也不能打，这是屠杀。把志愿军全打散到两边山上去了，结果38军在汉江南岸担任阻击，就咱们说那187师189师整个一个师这样给围了，他就是因为要运有7000副伤兵，他就为了掩护这7000伤兵，结果就被美军的快速纵队打过去了，加上空中优势，志愿军操，咱就不好说了。最后那个有一军长就骂操他们打了什么鸡巴仗，军找不着师，兵团找不着军，然后那个整个38军的汉江南岸基本都被打光了，所以他们都疯了。结果美军过了汉江，差点给志愿军总部端了，正好赶上国内来一个预备队，他也不敢深入太深，就停了。否则，金日成同志、彭德怀同志，我操，那都当了俘虏了。 哎，王老师，你怎么不写本战史啊？ 那个都写过，你们应该 你说的这些 全是合法出版物， 都是公开合法出版物里 公开的。有过去有人写过就三本书，叫《黑的血》。什么讲？就讲，讲的是朝鲜的五次战役。 啊， 我妈妈是抗美援朝去的。 哦，是吗？ 啊，我妈妈是那时候三军一大紧急训练完了去了抗美援朝，当然去的时候主要战役已经打完53年，差点让美国飞机炸死。美国飞行员啪下车看弹珠了。